剛才休息之前就叫大家快啲去呢個 PayMe 6731-1717同埋呢個轉數快 FPS 2629640咁啊，支持我哋咧就做多幾個呢個玻璃纖維嘅呢個 Petal Frog 同埋呢個連珠，咁啊希望可以 develop 到成個連燈嘅卡通家族出嚟。 哇！犀利， 咁啊勁啦咁。我成日都有個希望是什么呢，好像做一次那些千人操北韓那隻、不過全部都是 PPP 一起舉牌啊， 人家的軍 式啊， 會很震撼的， 很震撼的， 很震撼的， 軍演整集推出來，整集 PPP 推出 來，跟着一反轉就表面就是這個習近平，一反轉就是東亞， 是 Pink Floyd the Wall 那些 video， 是啊，跟着一轉來就是這個林鄭英，再轉就變成這個林鄭啊， 即係忍唔住衝去打佢， 我諗係嘅，真係。咁啊，記住啦，如果你哋想幫手嘅話咧，就可以咧就 WhatsApp 俾我哋6731-1717，咁咧就係報名參加我哋下個禮拜星期一至星期五嘅呢個玻璃纖維面具嘅製作坊。嗱，其實就係流水作業式嘅工廠嚟嘅，唔係工藝小組。咁咧，你話如果我係文青想參加工藝班咧，就下次先，我哋遲啲咧會用工藝班嘅形式教大家點樣做玻璃纖維嘅面具嘅。咁但係今次咧，因為趕時間，12月8日就要用，咁所以咧就要揾一啲咧就係有經驗嘅人咧做流水作業式嘅生產。咁又要生產100隻，每日要生產10多隻嘅，其實咁就工序好繁複嘅，有成10多道工序。 哇！十幾個 係啊，唔容易嘅。好啦，頭先我哋休息前就講到咧，就阿歐軒講到就要留意嘅呢個區議員，咁就話上一任做開嘅嘢，你要記住唔好立亂咧就全部唔做，或者係對啲街坊服務嘅嘢咧，就係咧嗤之以鼻。係咁啊，仲有乜嘢係要提醒下大家嘅咧？ 我諗嚟緊所有區議會，因為即係18個、17個執政大佬，大家一定要諗清楚，作為執政黨要點樣做？呢個其實係好煩，我好驚出現一個狀態咧，就真係叫做葉公好龍。 哦， 葉公好龍嘅講法就係、阿葉公咧，平日就成日喺度同你講條龍有幾靚啊，幾好啊。咁但係一見到龍咧，嚇到走咗。 係。 咁我哋係忽然地邁入咗地區執政年代。我諗我哋好多民主派咁多年嚟咧，成日都口講話咩執政乜鬼嘢，其實都係得個講字。 即係鬧人啊，容易自己做就難。 係啦。咁我哋係好專長做反對派。但係你一到地區執政咧，你一定要即刻。大家要攞到嗰、那個執政綱領出嚟，咁包括咗啲乜嘢咧？第一，錢你點樣分先？其實自從殺咗市政局之後，區議會唯一嘅作為就係越嚟越多錢，越嚟越多錢分落嚟。咁 佢以為佢一路攣到永世啊嘛，點知中間而家俾人打劫咗。 咁嗱，你冇實質嘅權力。咁冇計啦，咁但係錢其實都係權嘅一部分。你落去究竟即係你落去喺度搞埋嗰啲咩回歸啊，咩派唔知啊何 中秋彩燈會啊， 嗰種乜嘢啊， 國慶酒會咁啊，舉曬錢去 定係 中共70周年？ 我成日都網上嘅就係、 啊，不如起個人民烈士紀念碑在南區啦，咁樣 紀念香港的人民英雄。 係啦，乜都得嗱，咁乜都得。 嗰時嗰啲死傷嘅工友咯，係嚇。 喂，理論上你係你用地區性工程做到嘅喎。咁當然你問做完之後，咁一定會有對面啲人繼續鬧，繼續鬧你啦。咁你又要平衡緊個區係咪呢樣嘢係市民共識啦？咁但係個錢點樣用係要好小心嘅。 我覺得最重要咩咧？首先執政綱領咧，就你自己執政集團內部要有共識。即係話，譬如我哋未來呢一年啦，你唔好講四年啦，起碼每一年定一啲重要嘅工作重點，係一定要交到貨嘅。就捉個民政專員嚟4466講掂佢。如果我死，你都會死。我一定會懟到你殘為止。如果你唔幫我搞掂佢，我而家就係要。但係當然你傾清楚啦，你亦都諮詢過啦，知道當區居民。可能投炮假設啊，係呢個嘅地區嘅呢個康樂設施嘅問題。咁你就要諗清楚點樣做。呢啲唔係淨係 serve 你自己個選區嘅，係可以 serve 到成個將軍澳 區嚇。 係啦，咁呢啲我都係值得做。不過就唔係大白象。大白象嘅意思係嗰啲錦上添花無謂嘢，不能避雨亭啊，咩出邊嗰啲咁嘅音樂噴水池啊， 音樂噴池 嚇，嗰啲咩林村嘅小型天安門啊，嗰啲係廢嘅，我覺得，因為根本上只係 benefit 到自由行。而不是 benefit 到居民。第二，一些小型的政策的改動，我覺得，如果是能夠 remove 了某一些官僚的程序，而可以 benefit 到地區呢，他現在的先導計劃裡面，他就在個場地管理嘛，還有 公務工程那邊就下放了權力給這個，還有衛生， 係啦，佢嗰啲咩清潔街道啊，嗰啲佢會有個針對性噶嘛，話有啲地方嗰啲小販好猖獗嘅。 就由區議會本身有個權力喺嗰度啦。第二樣嘢要同中央，即係要同林鄭未或者未來特首講清楚。如果未來特首上場嘅話，就算佢如期換屆都佢都仲有上咗場之後仲要面對你哋噶嘛，區議員噶嘛。好啦，你就係要話俾佢哋聽，我要放權啲乜嘢？我要區議會放權放乜嘢？係咪呢個係重要嘅？其實，因為呢個唔係要奪權啊，呢個係董建華條撲街當年殺局之後對香港人嘅承諾，佢走咗數啊！其實 1999年嘅二月， 因為佢話係會將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權力下放區議會噶嘛，結果而家淨係俾你管掃街同埋管場地， 收咗權， 其他全部走曬， 淨係成立咗康文處同埋食環處之後，就從來冇放過權。 好啦，即係話我意思，將來啊，好多嘅。地區以往你要記住啊，市政局同區域市政局佢有自己 executive arm 嘅，區域市政署同區域 任命權咯， 市政總署同區域市政總署，即係阿鍾麗國係向區域民市政局嘅主席負責㗎，佢唔係向佢阿 appointment 啊，其實佢唔係向公務員事務局㗎，其實係唔係向中央香港嘅中央政府負責㗎？咁你諗下，而家就係要將所有呢啲分區嘅教育主任。運輸喺 district 嘅，仲有警察嘅分區主任、分區指揮官，全部歸向區議會負責。 係啊， 呢個就係最重要，我覺得。因為你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要問 南華早報很多年前做過報導，就是說殺了局之後的文化政策搞不定，即是香港呢，你要將博物館展示什麼東西、音樂劇找什麼劇團來、或者什麼樂團來，它全部給了康文署搞呢，咁咪全部官僚化，其實佢唔會有一個意識去講，哇！個呢個區呢個地方呢排要搞乜嘢藝術，搞乜嘢文化。其實呢啲本身市政局係有功能去做，因為你係執政黨，你輪替，你要做好佢咯。 唔係，同埋你可以市政局議員去 direct 佢做噶嘛？以前 係啦， 佢下邊啲委員會、博物館啊、演出啊嗰啲，但係而家冇啦嘛。 係啊， 我就話好簡單，將來區議會佢哋點解所有嘅？我成日都問嘅，我話點解我哋仲要睇呢個黃梅調嘅撲你街？有咩人睇黃梅調？ 啲款 而家 仲有 啊， 仲繼續有 戲曲中心啊，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Entertain緊乜嘢人啦、啊？除咗少數嗰啲上海嚟嘅精英覺得黃梅調係好高格調嘅文化之外，我真係唔明白。就算你話昆曲都好啦，我都唔明點解佢相對上有咁高嘅嗰個嘅撥款嘅 priority 喎、啊。其實，所以我就話，如果係你好多時喺地區。的文化交返俾區議會做已經爭好遠，我覺得場地之餘仲要你個餡啊嘛，你嗰啲場地表演啲乜嘢先得㗎？ 我成日喺隔離 APM 咧睇到啲年輕人其實晚晚喺度彈琴啊、busking 啊， 根本很多人是很喜歡玩這些東西，但是我們的城市因為壓抑著他們、你試一下，你試一下真的給一些撥款，給一些空間人家去 玩。很簡單，為什麼那些即行人專區最後要殺了他們，旺角、這個銅鑼灣， 銅鑼灣旺角， 因為區議會又管不到，康文署又不想管、結果沒有網管、結果去到地步就是食環去管，大家就變成那些大媽在屯門公園殺出去，在這裡以這個、半色情的表演去吸引人，那就大家殺了他就算了、結果官僚就收回權力了、他最好你不要、我就說為什麼不可以給灣仔區議會管，由灣仔區議會下面就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去看看那些表演活動、哪些合適哪些不合適、哪些 他們做篩選 不要緊， 你就請那些、演藝學院的教授、中大什麼音樂系、港大什麼、這個多媒體學院、城大多媒體學院教授、你就組成個 board 由他們去看，那就可以了，我覺得有幾複雜的東西的，其實 是、 即我覺得如果你仍然是第一現有框框的事是要做的，我覺得選民服務那一派、但是在個議會權力和議會裏面的可以做到的事這一部分，我覺得是要 out of the box 的、如果不是你就結果又是回去搞地區工程、搞那些蛇齋餅種活動、因為你沒有其他事搞的，其實根本 是 的，我你做過你很清楚， 我想 我一直在想的問題是、因為十八區真的太散了，以往其實以往反而咧，建制派係做過 打通嗰個窿，就係佢哋好中意用嗰啲各界聯會咧、就夾埋幾個區議會一齊去搞， 東區各界 聯會，即係橫向地係去做聯結嘅，佢哋就係 即係咩籌備委員會。 我最近喺度心諗，你班友咁中意聯埋喺區議會搞，咁你要搞國慶，你要搞乜嘢，你嘅事。但我哋而家係應該要聯埋唔同嘅區議會夾埋搞一個大型嘅，但搞大型嘅，我唔係話活動，我係話要有啲。江陵啊， 唔系，我覺得最好噶啦。香港島嘅區議會每年七一就配合聯合起來，由東區一路聯合到去中西區，然後沿住嗰條遊行通道就呢個擺出各種各樣由市民創作嘅嘢。你淨係肯扶協助佢哋收集呢啲展品擺喺隔離已經得啦。 街道變咗， 使唔好似佢哋咁僆啊？我覺得 係啊， 係咪？係咪？我又唔係做一啲咩嘢，展出市民嘅創意得唔得啫？一樣得噶，係咪？嗰啲賓亭啊。掛喺側邊嗰啲嘅 冰面農場啊， 係啊，流動面農場啊， 因為你夾埋唔同區咧，你變咗係全港政策嚟嘅啦，等於。你全部 十七區除咗離島之外， 你除咗離島冇計啦，咁冇辦法啦。咁但係你起碼十七區全部都係我係覺得要搞街頭表演㗎。呢、套政策就要咁啊，你康文署食唔食？我哋全部都要食。 就要求第一樣嘢，我已經講咗㗎啦。全港十七區、十八區加埋嚟做最好。你可以不叫連農場，這個叫做一個公開的民意收集的場地，大家市民可以將自己對區議會當區的要求可以黐上去，是要由警察去駐守，不准人家搗亂，然後要由康文署定期去清潔， 那你很慘的， 然後要由 DO 派人去抄低 個區裏面有好多嘅連龍牆、連龍隧道，係可以揀選個別嘅咧，係永久化佢。 永久化佢。你唔中意連龍牆冇所謂，我覺得叫乜嘢名都得。 加州嘅帕克萊大學咧，佢哋而家都仲有一個 People's Park 啊，有個人民公園嘅，就係六十年代佢哋嗰個民權運動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場景。 你可以叫做 保留到今時今日，係啊， 你可以叫做將軍澳人民公園。或者人民告示板又得、 啊，我話你咁樣好慘，因為警察喺隔離看咧，咁分明隔離黏嗰啲咩死黑警啊鬧佢， 咁冇、所謂嘅呢、這個係坦白講，之後佢將會面對大量呢啲咁嘅工作嘅，我覺得佢預咗噶啦，其實。 不過啱啊，其實你人民嘅參與好重要，即係你見到其實外國好多市政嘅嘢咧，即係其實好簡單，人哋咩唔知無啦啦邊個等車站都俾個舊嘢俾你摸下咁樣，其實就俾你運動下。 嗱，第二，我覺得 啲細節嗰度， 第二我覺得要改革嘅咩咧？政府將佢咧變成係呢個嘅無聊化嘅 town hall meeting。其實喺外國 town hall meeting 係好緊要嘅。就算喺加拿大咁咧，嗰個松寧啊嗰啲有間屋要重建改建都好咧，佢都要。Town Hall Meeting， 大家討論，即係某啲位置啊。咁所以我覺得咧，要活化呢樣嘢。如果開拓多啲公眾參與嘅渠道，呢、這個就係 for 長遠噶啦。真係我覺得，區議員係要同社會裏邊你個區裏邊嘅居民連結，唔係淨係量血壓。呢、個做咗之餘，你係量血壓 engage 佢之後，鼓勵佢多啲俾渠道佢參與區裏邊嘅 發聲、 發聲同埋佢嘅意見，同埋。令到佢同個區議會發生關係，我成日覺得， 不是只是給福利他、嗯、民建聯就是什麼呢，我給了 你收聲，你給票我 是單向的， 我就去搞 單向提供服務 慶祝國慶70周年那些東西，他就是單向的，我拿了你的 endorsement、嗯、我拿了個位置就做共產黨交給我的任務嘛、 嗯嗯、 現在只不過就是說那些素人好政黨好，就是你給了選票我，我做回各區的事已經夠了、 嗯、 是for那個區的，我不需要再做那些中共交託的任務，或者林鄭月娥政府交託來的那些政治任務，全部不做，我覺得一定不可以做、 嗯、 要將區議會撥亂反正、 嗯、 回去一個真是為居民服務的事，我覺得這個人做得 到。說起居民聯絡，現在有一個新的建議，我見有些朋友他說、嗯、喂不要緊，你們開區議會其實你不一定要在室內開的， 新 你 城市論壇， 公園城市論壇， 城市論壇 我贊成的，楊潤都說了直播，這個是最基本的，我覺得 會的，我相信十七個區是輪流地就會拿多些資源，是會直播起碼區議會大會， 是 的，就算你說很多時候一些有爭議性的討論，你就用地區城市論壇的方式， 是 的，將軍澳論壇，西貢論壇，沙田論壇，你找個沙田最好啦，所有那些放個 TG 那些都是那些群眾可以聚集的地方來的嘛， 是啊， 沙田外面八步梯，以前有些開 明一點的官啊、這個土木拓展工程處新界東處長2003年至2005年的時候麥齊光做的、 哦、 他在將軍澳花了4200萬去做諮詢，進一步可行性研究發展，決定是否要再填海，搞了成六七場的諮詢會的、嗯、就是給市民去講， 我覺得區議會做多一些 public engagement， 即是官都做到的話、啊、區議會要更加要做， 那你就 好像80年代那時候樣、啊、那時候的區議會，殖民地年代的區議會，就是因為這個香港是否要用電子道路收費，又是搞了大量的諮詢、 哦、 我們要做這些東西， 運輸司叫司局、 啊、是 嗎、 啊、 後來否決了、 啊、是啊 是啊，因為私隱的問題否決了、 啊啊啊、所以有些有爭議的事情、啊、涉及到全區的環境規劃那些就應該要 做諮詢、 啊、我覺得透朝著幾個方向、嗯、第一就是呢將那個社區的服務呢將它呢、就是、由福利只是一種的福利模式、 嗯、 將它多元化、啊、我不是排擠社區福利的模式，不過要多元化、 嗯嗯、 有很多中年人、年輕人、專業人士他們都想有個參與的，但他就不是要你那個福袋的嘛、 嗯、 他不是要你那些平安米的嘛、 嗯、 他洗鬼自己糧，自己也有血壓機，洗鬼你糧咩，所以我就是說當你那個的社區服務多元化的時候他都會 benefit 到我、 嗯、 第二就是什麼呢，將區議會的決策透明化、嗯、透明化呢就是多些 engage 居民的參與，這個長遠不是只是對泛民有利、 嗯、 是對整個香港社會有利，但是透明化的前提我覺得是什麼呢，區議會要做自己的地區媒體、 嗯、 我很堅持這件事，因為你要記住現在是資訊的年代的，是吧，議員可以有 virtual 的辦公室、 嗯、 其實你問司馬文就知道 他 evoke 了很久的，因為荷蘭也有的、 是 啊、那些人即不用真的面對面見的、 嗯 啊、就在 virtual 在個 virtual 的 office 裡面 video conferencing， 係啊 ，video conferencing 啊，即刻答問啦、 啊。唔難啊，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最基本，有陣時聯絡你唔係一定要面見噶嘛。你 嗱、嗯、面見我諗過方法㗎，唔、嗯、一定喺議員辦事處㗎。喺嗰啲嗰個區裏邊，如果好多嗰啲嘅小店嘅話，可以去嗰啲小店嗰度見㗎嘛。 係喎、 啊，我見你喎、啊，唔係你嚟見我喎、 啊。 係、 啊、 我落個區嗰度嚟見你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透明化之餘就係資訊化。 嗯嗯， 資訊化就可以令到咧好多呢啲嘅區議會嘅信息。同個市民 connect 啊， 嗯， 譬如地區嘅規劃，你將佢簡化啦，將嗰啲嘢官僚就將佢複雜化噶嘛， 嗯， 區議會咪將佢簡化咯，係咪？簡化咗之後就你俾個渠道佢啦，佢 virtually 可以上嚟睇，睇完之後可以留言， 嗯嗯， 然後咧有個機制可以覆翻佢 petition 啦 ，online petition， 點解區議會唔可以？ 你而家仲喺度講你咩會見市民嘅話， 即 係八十年代咧不得了， 喂！白宮啊，我哋差唔多每日都喺度簽緊嗰啲 petition 噶啦。你咪當區嘅居民，如果係幾耐幾多嘅人聯署，就要區議會要回應，一樣得噶。 係 乜個某個 issues？ 係喎，係喎， 係嘛？ 所以嚟緊呢四年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而嗰樣嘢我覺得咧係要民主派大家要有個，我唔知係咪叫心戰室啦定乜嘢啦。總之咧就要大家諗啲新嘅諗法，跟住咧攞落啲區度做實驗。如果好嘅，就十七區都照做。 記住，而家我哋執政區議會嘅資源好好運用、嗯，每一個區議會可以聘請一啲區政顧問，我覺得 係啊， 受薪嘅， 嗯， 唔一定話要請泛民，我哋當區裏邊嘅，譬如學者， 嗯， 規劃嘅， 嗯， 啊，大家總之睇到佢，譬如呢個中大嘅城市研究、城市規劃嘅專家。嗯或者係廣大的呢、這個建築咩咩測量 專家咁樣，我覺得冇所謂，請外國專家都得。以前灣仔試過㗎，阿黃英權咪請個外國專家嚟設計嗰個修頂球場嘅重建工程咯。 有啊， 點解唔得啊？ 所以點解最早最早期有呢個九公園就係灣仔區嗰度㗎？ 就係海邊嗰度咯。係 啊， 係啊， 雖然嗰陣時係臨時嘅啫。永久嗰啲就唔係灣仔區，但係佢哋行即係風氣之先㗎，係。 同埋嗰個九公園係好多人係好中意嘅，因為好長。 不過我想強調咧，有好多革新咧，其中一個一定要高舉係青廉。 Yes. 一定是要清廉，不要跌落去啲戇居居的利益衝突陷阱裏面，因為建制派會夾住我哋嘅。過去我哋成日夠病鬧啲建制派咧，就話即係撥款俾啲自己又做顧問啊，自己同自己關係千絲萬縷一啲嘅民間團體，自己又即係做一啲呢啲咁樣嘅撥款，呢啲一定要撇得好清楚，因為咧而家民主派一定係俾人哋 mark 住嘅。 嗱，我覺得有個 俾人睇住嘅 係有個原則咩咧？就係、是、你 engage 個公民社會。不是 engage 你自己的組織， 是的，沒錯。 如果你說我區議會，我灣仔區議會，我 commission 這個城大的這個創意媒體書院，幫我們去 develop 我灣仔區議會的地區網台，有什麼問題？我想問，是不是？招標，浸會、理工幾間一起入標，沒所謂的，全部公開、透明化，是不是？千萬不要搞那些柯創盛、私商受受那些。因為對家就話俾你聽，其實你驚唔驚佢而家已經滲透緊嘅。 一定做，我話俾你聽，唔做就呃你。 我真係好想 十七個區議會，我想話俾你聽，一定有啲輪流地出事，會有醜聞嘅。建制派咧就好似如獲至寶咁樣咧，就無限放大呢啲。嗱，俾你民主派執政，仲唔俾我捉到你痛腳咁樣？ 係啊， 實有好危險嘅。其實而家可以係 各位候任區議員真係醒醒定定，因為而家開始你要預備隨時有人跟你，隨時有人起你底，將你 Facebook 以前嗰啲舊嘅感情生活啊，即係 感情生活有靚女埋身啊，直情係 乜嘢嘢都好，都會。有機會遇上，咁呢個真係大家潔身自愛，真係潔身自愛。呢個第一，第二，我覺得一定要同大家講，2003到2007年咧呢段時間點解會最後搞到2007年敗陣，係同成個中聯辦嘅統戰方略係好有關係嘅。即係乜嘢統戰方略咧？其實我好耐之前咧，其實我已經有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永遠都只有民主派嘅人投共？就好嗱，都有嘅，但好少可係有啲人係由建制咧走去民主派， 洗心革面，話各心事。 民主派冇錢啊嘛， 尤其地區人士， 投王， 尤其地區人士， 投王有咩意思咧？冇意思喎。嗱，而家點啊？而家做生意就投王啦。 係啊，黃色經濟 圈，因為黃色經濟圈有生意啦，所以藍底扮黃啦。而家就 因為嗱，嗰幾年發生咗咩事？我舉一個例，東區有一個以前係區議員就民主黨叫黃月梅， 哦， 就興東村嘅，咁呢個人咧，其實以前就好威啦，就叫做咩咩咩東區四大天王咁樣，四大天王就係黃月梅、陳耀德、梁淑貞同埋黎智強。 黎智強 而家好似得翻黎智強。 係黎智強仲係喺東區區議會嘅，而家 得翻佢 資深嘅。 咁有啲又會加埋阿牛啦、曾建成啦，咁即係唔緊要啦，即係呢啲都係當年嗰啲稱號嚟啫。咁但係佢咧去到晚年就係晚節就執筆報，就投向了建制陣營。咁係乜嘢原因呢？就原來佢其實就好中意同啲建制派嘅人去上去北上 wed 啊。咁啊，即係 女士嚟嘅喎， 女士嚟嘅。 北上 wed 係佢中，即係好中意上去同啲建制派啲人攬頭攬頸唱 K 啊， 即 係 俾人 攝照片啊。咁我諗相就一定有啦。但係總之係好多錢銀嘅問題，好多好多即係。啊，同佢哋好 friend 啊，跟住結果又要問人哋借錢，好多呢咁嘅複雜問題。 一問人借錢就出事啦。 其實佢都有 實落於借俾你添。 佢有一次咧就直情好慘，就因為佢即係瀕臨破產邊緣咧，就直情係俾東方周到佢問佢係咪破產咗啲嘢，佢匿入廁所添。 哦，咁樣。 咁好多啲咩往事咧，其實去到最後咧，佢又離開咗民主黨，亦都同啲建制人越黐越近。咁變相之後2007年直情有個工聯會嘅人落去同佢對選，拜拜。 哦，就選贏咗佢啦， 拜拜。咁亦都唔嗱，亦都有啲我哋好難確證究竟中間經歷咩過程。舉例説，有啲人本來例如話今屆啱啱先輸嘅叫程志雄，屯門嘅區議員，以前咧就係台灣嗰啲藍營一二三民主聯盟 右派， 結果後屘又入咗民建聯。咁喂。 一個是咁，兩個是咁，好多呢咁樣喎。以前啲 乜藍營唔係反共嘅咩？ 係咯， 國民黨 冇。好耐前啦，好耐前係咁啦。即係好多例子就係問啊，點解啲人會投向建制？嗱， 咁咪使乜講啫？你 由尖旺， 今年有兩個人有百幾票嘅，一個叫張，一個叫馮檢基。一個叫黃承志，一個156票，一個177票。呢兩個人，你諗下墮落到咩地步啊？ 利用 民主派出身做過立法會議員，最終變成係界票機，然後仲要攞百幾票， 仲係超選嘅添喎，係超級議員嚟嘅喎，係。 我唔想搞到咁冇信任。不過我真係好想喺度講一句，我真係留名，希望呢380多位今屆當選區議員過咗4年冇人投共。中共的統戰策略是會全方位地引誘你， 是啊，記住啊，要對得住手足啊，好緊要啊，這個真係擔子千斤重啊！大家記住，今次呢個選舉唔係正常嘅選舉嚟嘅， 你一定會失望，係咪？我做定期望管理先， 會有，即係會有嘅，問題多定少？ 因為嗰個係一個專業嘅策反嘅制度嚟， 係 你明唔明啊？佢有位入嚟，佢初初就話一齊上去唱下 K，一齊上去羅湖城買下嘢，好啦，跟住就話今次你唔記得帶錢啊，好啦，我俾你啦，跟住又食好嘢啦，食好嘢之後，跟住就話哦咁啊，誒冇嘢，幾千蚊一餐嘅啫，咁你慣咗，唔係話你使唔使？ 使慣食， 你使慣 食 慣攤慣，好啦，跟住仲咩？你知唔知區議會好多影響到咩？地產商喺地區發展嗰啲嘅交通公共設施規劃，呢啲先勁啊！我話俾你聽，嗰啲。有些地產商是專請一些叫做地區公關工作的人，四大地產商裏面最得最叻，我都認識的那些人是，是專門在地區裏面飲飲食食攬頭攬計的。到你自己，所以我奉勸一句，後生仔，那種生活不適合你的，你千萬不要這麼過。他不是一開始第一年是這樣的，到你第三年，每次飲酒開幾千元支紅酒，然後跟住不是去吃這個靚的扒房，就是吃這個奧馬卡西食嗰啲咁樣嘅日本嘅呢個嗰啲嘅誒 法版壽司， 米芝蓮餐廳嘅法版壽司，一餐兩皮嘢。你點翻轉頭？係嘛？跟住坐喺你隔離嗰啲開始介紹啲商界嘅朋友俾你食，佢使乜自己嚟去 buy 你啫？佢自然會中間有條水喉俾你噶啦嘛。係嘛？到時好簡單啫嘛。你一係就棄選唔好選，一係就攆住你要害。你冇得選。 係啊。 聽眾想問，叫我講下陳財喜喎。陳財喜咧，其實係貪林立會嘅位啫。 係立會變節嘅，因為係 會點跟住民主黨。 當年民主黨就通咗個決議，就不加入臨時立法會。咁咧就有人加入嘅，嗰叫馮檢基。係民協係加入。 民協 四個加入嘅。 會點就當時已經合併咗入去民主黨。咁所以咧，民主黨嘅決議咧就對會點嘅人咧有約束力嘅。咁但係呢個陳財喜，我記得當時就應該係退咗黨。 是啦， 然後佢加入臨時立法會， 咁跟住就入埋親中嘅團體新論壇， 係啦， 做到今日，終於俾我有位老友叫葉錦龍打冧咗啦。 喂，好嘢喎！阿葉錦龍散兵嚟嘅噃， 跟住呢個浪， 上屆都好似唔得啊。 其實嗱，我覺得呢個佢真係志氣可嘉，最即係 因為西友辦可以得翻佢啦，好似 係因為散兵，即係我你咧，你係咪散兵啦？2015年參選，冇放棄過4年，再捱過 4年啊，好辛苦噶，係。 各位民主運動嘅付出其實係不止一次噶。 係啊，佢係上一次，仲有阿大舊都有選嘅，上一次大舊都選唔到。 係啊， 大舊好似喺薄扶林 退出埋添啦，之後就 咁大舊去做生意啦，佢自己。咁但後屘任嘉怡亦都係真係對得住大學區居民，亦都贏埋。 係，哦，贏咗， 贏啦，即係嗰區最後今屆贏嘅，又係打冧咗。呢個陳志貴 咁啊，打敗咗陳財喜啊，真係一宗好事嚟嘅喎。葉錦龍我都唔記得咗添，我真係 唔 係可能太 多 好 事 係啊， 咩周浩鼎啊、麥美娟， 我大家記得啊嗰啲 何君瑤啊呢啲真係 因為陳財喜啲咁嘅叛徒，大家唔記得咗嘅啦嘛已經係。 有城寨人話 Lens 要小心啲啦咁， 阿 Lens 梗係小心啲。 Lens 喺度啊，上嚟啊頭先嗱，我都話啦， 喂， 佢打敗呢個葉文斌就係民建聯新界西支部主席嚟㗎。 葉興國啊，觀塘區啊。葉興國以前淘大花園的區員， 我知道 他以前是很人家華叔那些跟他很撐他的，即是去到後來回歸之後就直接是 變了節 了，入民軍的創建力量， 是啊，葉興國變了節 了，你對不對得住司徒華？ 沒有的，我告訴你，你要記住地區政治很多呢，中聯辦的影響力現在都不是在說民建聯，而是中聯辦的影響力實在太大， 網絡很大， 如果你做開生意的，你看到的建制派如果凡是那些給那些卡片 區議員的卡片是兩摺才印得曬啲彈頭。 人大政協走不 甩。他點止淨係呢個咩淘大花園、淘大區的區議員啊？佢仲有嗰啲咩咧？茂名市的政協啊，然後跟住就呢個中港車牌代理協會主席啊， 嗰啲咪翻到大陸做生意嗰啲綠燈嚟嘅咯，全部係攞特權的綠燈嚟㗎。 我知啊，去到李園門咧，有建制派議員叫呂東鞋，三十幾個名銜擺咗橫額度，哇！你做得多啊？ 我啊，以前啊 ，N 年前啊。叫阿見阿 Dream Bear 啊，劉夢紅啊，佢都係咁噶，風琴式嘅， 做咗咁多啊，大佬啊， 對接都唔得啊，風琴式啊，大佬啊要，所以我就話嗱，呢啲係坦白講，共產黨係社團，社團 manipulate 人係靠咩啫？你要威，我俾你威，得閒上嚟啊，廣東省啊，同我哋會見下我哋廣東省嘅統戰部嘅官員啦，講下你對香港睇法，中央好重視你意見噶。你不要照顾自己的頸，字都未識寫，中央重視你的意見，跟住佢仲會話俾你聽啊，你寫個報告上嚟啊，我呈交俾政治局常委睇啊咁。呢啲説詞我都唔知道聽幾多次嘅，你知唔知啊？由我喺民主黨工作嘅年代開始，講緊九十年代，其實冇變過。你要虛榮嘅佢俾虛榮你，你好色嘅佢俾女人你，你要錢嘅佢俾錢你。 又投其所好嘅， 一定係投其所好，冇夾硬嚟嘅。所以你話投共，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因為黃泛民呢邊就冇專業統戰工作， 啊、 你唔會因為見到民建聯個小花，然後你拆反佢噶嘛？ 咪即係話咧，不如你溝咗個小花， 咪係咯？而家唯一一個就得阿袁離昌成功。 我有咩？ 但係都唔知容海恩成功定袁離昌成功嘅啫。 零三年七一遊行之後，有人接觸我就送張好大嘅水墨畫俾我。他竟然知道我喜歡水墨畫咁樣，係 咯， 即係佢會用呢啲嘢咯，係。你中意飲酒就送啲靚酒俾你咁樣，係。 我同埋我仲想講個例子，你就算你覺得你自己好正直咧，都唔一定得嘅。即係我又想舉多個例子，有位真係我好敬重嘅前輩，雖然我真係未見過佢，叫黃京祥。 黃京祥。 黃京祥咧就係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係民協嘅，咁一路就係鴨脷洲，其實唯一一個能夠當選到嘅親民主派區議員就係佢啦。咁仲係做個市政局添，做個市政局副主席啊。咁佢咧其實最後係遭遇咗乜嘢？其實佢好不幸，佢係自殺嘅。 嚇！ 佢自殺死。咁因為咩事自殺死咧？就係因為佢個助理攞到佢有盤數，知道佢有啲嘢唔乾淨。ICAC 揾佢。佢一時睇唔開，佢就。咁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話我奉勸各位，你哋請助理真係小心啲。 你睇下。教授咧， 鄭宇石咯， 鄭宇石咧， 鄭宇石就有個助理咯，係 啊，嚇，咪就由個助理喺嗰度攞佢啲嘢咯，攞佢 email 咯 ，access 到佢 email 咯，係啊，然後跟住咪懟俾文匯咯，所以而家你話請助理，大家記住啊，真係要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 係， 當然唔係話信唔過，而係好多嘢你要有個機要秘書自己睇住， 係啊， 係信得過嘅人， 係， 係嘛，即係自己嘅，可能係你嘅屋企人，或者跟咗你好多年嘅。即係一齊出身嘅人，即係呢啲好緊要。我成日都話，大家記住，唔係話老嘢一定係要話事或者掌權或者老人政治喺區議會裏邊。不過，任何人當佢一旦得到權力嗰陣時咧，權力係帶嚟好多嘅利益同埋咩咧？一種權力帶嚟嘅亢奮咧，係會好容易即係失焦嘅個人。 要抵擋腐化， 未有耐，我話俾你聽啊！你面對中共嘅統戰，你見到一個一個湯家驊、馮檢基。係咪黃成志、狄志遠？你數呢啲人 幾多人？ 佢出嚟碌嗰陣時候，我哋仲係僆仔啊！馮檢基出嚟碌，仲有之前劉千石咧，佢哋出嚟碌嗰陣時候，我哋仲係僆仔。但係你諗下，佢哋都俾人入到位嘅，其實係你唔好話，我絕對唔會嘅，我唔會同佢哋乜乜乜嘅，我一定唔中意呢啲咁嘅嘢嘅。 當你知道嗰陣時候已經太遲啦， 係啊，因為佢實際上你以為佢真係。會找個民建聯來找你嗎？是不會的，其實是。是啊，他第一步埋你身的時候是不會的，甚至可能是你一起在一個區裏面做連龍牆的人。是啊。他埋你身的時候，是介紹朋友給你認識。溫殊，如果你一聽到這些說話，我有個老闆很想認識你，第一句一定是，我認識有個有錢人很想認識你，你就要小心一點，是吧？吃飯都要自己給回錢。講完 了。那宗鄭永健案啊，大家記唔記得？ 我知網台 一五年 係網台主持鄭永健去策動人 參選戒票嘛？ 其實最初咪就係咁咯。哦，我有人想識你。嗱，首先我哋已經係唔知道邊個俾錢佢噶啦，或者邊個去策動佢去呼籲啲人去 去參選。但起碼佢好簡單嘛，混入你一啲年青團體或者即係反對團體。 嗯， 喂，你睇你睇而家澳洲訪問嗰個王立強。 哦，係啊， 佢已經講咗啦。獨派是嚴重被共產黨的卧底滲透的嘛， 是的，他就煽動你去跟別人民主派對選咯，煽動你那個團體分裂咯， 嗯， 我不覺得奇啊，這些 滲沙子由內部瓦解你， 是啊，不奇啊，即是你不要以為這一刻大家是一個很即和諧的景象啊，嗯，真的要居安思危啊， 嗯， 因為你要記住你要面對的那個其實不是民建聯的這個工聯會的郭偉強或者民建聯的李慧瓊，嗯，你面對的那個是黨國機器， 是 那個是七十年來是做盡這些東西，還有七十年前做得更瘋， 嗯， 是三零年代四零年代做得更瘋，嗯，就是這些滲沙子挖牆腳拆反滲透的東西，一些現代的政黨是不會這樣做的，你要記住， 嗯， 所以點解你話民主派冇辦法拆反民建聯就係咁嘅原因？嗯，除非民建聯嗰個人突然間撞車之後死唔過死唔去，叮一聲上帝話俾佢聽，你加入民主黨，結果民主黨都唔會收佢。 佢哋嗰全部應該有材料係俾人揸住㗎。 你講好似嗰啲保羅咧， 係去大馬士革途中俾一雷電擊中，跌咗落馬咁樣，失咗億咁樣，一成有把聲音同佢講，你翻去之後加入民主黨啦咁樣。但你記住是不會發生的，但是調翻轉，頭先啊歐樂軒問嗰個問題，其實很有意思，因為那個黨國機器是一個永續的黨國機器， 嗯， 以前美國不會的，今次民主黨執政，下一次可能共和黨執政，佢， 嗯， 要換人，但是呢個永續的共產黨就是後面那個木偶司令，佢， 嗯， 控制住李慧瓊呢班人，李慧瓊想落台都不得， 嗯， 你落台咪即係我共產黨輸，我點會俾你落啫？ 幾冇面咁樣， 黨冇最終決定，你哋民建聯嘅領導層只可以鞠躬，不可以落台。呢， 嗯， 個就係最悲慘嘅現實。而佢用個黨國機器去滲透你呢班素人， 嗯， 你哋要諗清楚你哋面對嘅係乜嘢先得。 係， 嗯，你面對嘅唔係選區裏邊輸咗嗰，那個呢個啊陳才喜啊，唔係嗰啲人嚟㗎， 歷史嚟嘅，拜拜㗎啦。 係啊，嗰啲係歷史，佢換過第二個劉才喜啊，張才喜就得㗎啦。其實根本係。你面對的根本就是一個嘅黨國機器，呢一個黨國機器你話係咪習近平？佢又唔係，其實佢一個成個 party machine。 嗯， 呢個 party machine 包括統戰部，包括呢個嘅僑務部，佢逐樣逐樣，佢總會揾到你鄉下有個親戚落嚟揾你嘅，真係㗎，我唔係講笑㗎。佢總會山卡拉都揾到有個你識嘅人， 係啊， 去埋到你位，埋到你身嘅。你 聽過我聽過啲故仔啊？ 商界唔食飯，其他政黨唔食飯，佢揾過你鄉下嘅親戚落嚟揾你食飯。一樣得， 冇錯， 係咪？一樣佢俾嚿錢你，你以為係親戚俾嚿錢你，鄉下嗰度買咗福田有嚿錢， 嗯， 你 check 清楚啊！你鄉下個祖屋一早冇咗㗎啦，其實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樣嗰種嘅迂迴，嗰種滲透，我覺得佢哋真係有 profiling 嘅。係 啊， 個 profiling 係咩咧？呢220今次當選嗰扎人， 係啊 ，profile one 即係呢個 type one， 嗯， 好色 ；type two 好錢。Tap three 虛榮心， 嗯， Tap four 忠貞分子，然後不斷用 profiling， 然後 match 用不同的人去 approach 你， 仲有跟蹤㗎，係 係啊， 有跟蹤㗎， 用 approach 你。 我跟你講，我有啲親身經歷，之後講，即係 confirm 你嘅就係， 嗯， 佢哋啲人要為咗埋我身， 嗯 佢係用到我一位中學老師， 哦， 我以為我跟個中學老師最舊啦，你好啦。我坐嗰陣，我唔識啊！呢個係我個外甥啊，好景仰老想相識你。跟住佢就話：啊，你好你好，遞張卡片咩話？咩唔知有啲嗰啲咩港澳咩之友會嗰啲。咁， 哦， 我知，唉，頂啊！ 兜咗一個大個圈。 喂，真係你要小心啊！真係係啊，可以用任何方式接觸你㗎。 我 N 年前嘅研究院嘅同學喺雨傘運動之前 call 我。N 年前在大陸來香港讀書，一樣的啫，其實係嘛？即係所以我就話，通常有些人很久冇見的親戚和朋友打電話俾你，舊同學打電話俾你，一係就買保險，如果唔係 做傳銷， 做傳銷賣香薰、賣基金，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唔好見。賣基金見下都冇所謂，真係，因為唔會出事嗰啲。 介紹我哋個產品， 其他嗰啲 最多就食完餐飯就拜拜咁就算啦。啊，即係呢啲嘢咧，我覺得對於好多嘅後生仔嚟講咧，你要記住。政治是有它的，就是，陰暗面的， 嗯， 當然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陰暗的一面， 不是说政治很污糟所以大家就不要参与、嗯、而是你要将政治放在阳光下面参与。你这样呢先至你要记住因为你现在只是起步、 嗯。 如果你一起步一差错脚呢你以后那条路呢你就只要行一条呢个陈永仁那条路。 走不回转头啊。 是回不到转头的。 身败名裂啊不是输回个议席那么简单啊他要搞到你身败名裂啊。 不是我就说你 跟着放大你的身败名裂去攻击整个民主派。 你看看会点派系里面狄志远那些人其实如果他是行一条正路的话其实他可以继续。 嗯， 而家係一個政府裏邊嘅官員又得、嗯嗯，或者係即係一個嘅意見領袖嚟嘅，咁後生，係嘛？就係、是、因為行咗條以為捷徑嘅路， 嗯、 而嗰條捷徑係一條無間地獄嚟嘅、 嗯。 因為你呢啲嘢其實做咗一次就有第二次，就第三次，嗯、直至到去到得翻156票為止， 嗯， 咁就完啦。 一件污兩件威， 係啦，就完啦。咁你嘅政治生涯，一世人一生人為香港從政。 嗯嗯、 我不相信洪檢基在英國回來的時候是沒有理想的人、 嗯、 絕對是一個有理想的人想改革香港的人八十年代但是你要記住他最後落台那一下大家就記住他落台那一 下 是沒有人記得洪檢基在英國讀完書回來做過什麼、 嗯、 搞民生關注組成立民協、啊、等等這些東西是沒有人記得的這一代人大家就記住他在尖沙咀拿156票、 嗯 系嘛？你谂下， 永续参选 系好可惜噶呢样嘢， 不断参选 冇噶啦。我谂仲有四年， 我点知啊？ 吓、 啊，我选 我 有阵时 我谂选法团都冇啊！佢 我有阵时见到冯检基、王成之后，喂，又系你救未啊？出救未啊？你仲想选啊？ 但你有冇谂过，其实好悲哀咧？佢可以唔选，你觉得咧？ 嗯， 如果佢 可能已经系冇得选择， 系啊！如果佢有少少良知，有少少自尊心嘅话。其實今次區議會他們都知道沒得選的、 嗯、 是不是你報名的時候你以為有得選你到七月你知道沒有吧為什麼你不退選、 嗯、 或者甚至你沒得退選的話你就叫人不要投你票是是是我知道沒有機會贏大家集中選票在民主派候選人那裡、嗯、 為 什麼不這樣說呢是是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去到有一個位置你要記住呢就是不到你不做的有些事而你要記住你從政的理想是什麼你是為什麼你可以為社運為了手足為了犧牲了的前線你各種各樣的理由去參與政治的時候每當你面對這些問題你就要想想其實、 嗯、 即是我的初衷是什麼呢 我都是講那句華叔講到口臭的講法就是從政即是小心要不就是錢要不就 是 女人是、啊、那太多人犯過太多的錯誤即係咁多新人出嚟， 我見太多啦。 我唔係要上個道德嘅班啊。但我只係期望你真係做人小心，選你嘅人係對你一個托付。 其實好慘嘅，你大家打上網唔好聽我哋講。1995年我仲記得， 嗯， 彭定康方案實施之後，民主派如日中天，觀塘區議會差唔多控制喺泛民手上。觀塘市政局議員就係阿胡志偉同 胡志偉、 李華明， 嗯， 係嘛？差不多壟斷了整個地區政治、 嗯、 然後看到一個一個醜聞出現一個一個被 ICAC 拉、 嗯、 九龍東支部、 嗯、 然後到現在其實是重新復活今次 是司徒華過身之後重新再復活你想想經過幾漫長的過程、 嗯、是 但是他是真的好像掹釘一樣的、 嗯、 對於民主黨在九龍東支部的人是逐口釘逐口釘的問是很多人害怕的話 有時又會針對那區有領導地位的大佬， 跟住再分化咧， 其他人咧就冇人帶領的話咧，就容易啲就再掹， 跟住再分化咧， 係啊， 係咪？而家我所聽到好多區議會正副主席選舉已經搞緊分化㗎啦，喺度， 係啊， 嗯， 唔係出嚟選嗰啲人啊，係佢喺後邊去 put 啊， 係， 咁咪讓佢啊， 你應該得嘅，點解唔得啊？咁樣係， 點解你一定要做副嘅啫？ 係啊， 係嘛？你都做，你都從政咁耐啦，今次有機會翻翻入去，點解唔坐政啫？ 嗯嗯， 好多呢啲咁嘅言論嘅， 係啊， 因為佢好簡單啫嘛，佢究竟係咪受人所託去做呢啲嘢咧 ？You never know， 係， 嗯， 係咪？所以我就話點都好，迫在眉睫嘅就係政府主席同埋分區分委員會嗰啲選舉，嗰啲位啊，分配。 我真係求下大家醒醒定定，唉，即係我覺得你做個位有冇個位咧？你不如諗下自己，本來其實我哋冇呢啲位噶，我哋連呢一關都過唔到，我點樣俾信心大家未來四年行？ 如果一個民主嘅人一定係相信咩咧？係用最簡單嘅方式，我成日都話好簡單，區議會互選產生， 嗯 嗯， 因為個黨團就係區議會嘅多數嚟噶嘛， 咪就由泛民嘅黨團加埋數人全部一齊，舉手互選產生咯，幾咁簡單啫，係嘛？如果有人話堅持我唔接受呢種嘅互選制度，我要參選，呢啲就有奇怪嘅。我唔係話隨便去揣測人嘅動機，而係話有啲好 obvious 嘅制度嘅嘢約束。而作為一個聲稱係民主支持民主嘅人，係冇理由唔接受嘅。而佢都唔接受咧，咁就好奇怪嘅咯，我覺得。是嗎？就是有其他的考慮的， 還有還要是功能導向，用事工是去說未來幾年你有什麼實質上面的改革建議工作你想做希望落實的，用這些來去說，就不是為了位置即係去攞嗰個位置，你攞咗個位咧，係要講你係要有啲發揮嘅，同埋最好就做到咧，因為特別係譬如話黃大仙啊、大埔啊呢啲全部黃色噶啦嘛，全黃噶啦嘛，有仲有除咗係正副主席，仲有其他事務委員會噶嘛，係咪？咁又有正副主席， 即係全部都 係做到咧，係人人有位置，個個有得發揮，係事功性咁樣咧，係去安排呢啲嘅位置俾大家咧，咁就最好傾掂佢。記住對得住啲手續，傾掂佢應該 係 咁嘅。 嗱，因為你要記住，區議會正副主席就係好多利益嘅，其實，因為咧好多嘅商界好，好多地區嘅領袖都會認記住你哋，都會爭取你哋食飲飲食食呢啲嘢。太過年輕嘅人，我覺得係唔合適嘅做嗰啲位置，因為你本身個人生歷練有限，佢唔會，梗係唔會現兜兜擺嚿錢喺你面前啦，梗係唔會咁傻啦呢啲咁嘅嘢。但是手法是即是什麼都有了， 你看看民建聯幾多立法會議員做過那些什麼公司董事、民 非執 董 事、 非執董， 你估你 就是這些咯，找你夾粉做生意，找 你 掛名做 顧問 先，你問我如果我是一步一步來， 我絕對不會欠我的位置，我一定會將我工作頭一年定位面向居民先，而不是面向權力中心，不是面向傳媒，是面向居民，你只要鞏固了你的居民的基礎，你選到是因為今次是一個政治性的選舉，是一個運動，是 一個浪冚埋， 是投一個運動，不 是 投你啊！記住， 做英雄啊， 是投俾一個運動， 做時 勢啊！呢個運動裏邊有很多人犧牲了，不是投你。好啦， 用血換翻嚟。 你調翻轉，你就要將呢樣嘢轉化成為你的支持，在社區支持的基礎。如果你汲汲於去爭呢啲權力的位置咧，都顯示到你的人的格局有幾高，又睇得幾遠。我問你，我問，如果我是任何年青當選的人問我，我都是建議你，而家盡快落區。物色辦事處係嘛？舊嘅建制派嘅議員辦事處即刻攞翻嚟自己用，因為嗰啲一定係旺點嚟嘅，唔好搞啲咁嘅山卡拉地方嘅嘢。然後跟住揾一啲熟悉嘅街坊，喺今次選舉裏邊勞心勞力嘅街坊，無論佢係年青人好咩年紀都冇所謂嘅。engage 佢哋成為你呢啲嘅唔同地區嘅街坊嘅顧問， 係係啦，顧問地區顧問， 得閒出嚟開會， 由街坊去監督翻自己嘅工作， 由街坊去監督 自 己，你自己一個人嘅意志有動搖嘅時候，街坊會話俾你聽，喂，你今呢排唔做唔做嘢唔得喎，係啊，呢個好緊要，你就變成一個 team 嘅話咧，你自己墮落嘅機會亦都少好多喎，真係 有人夾住你啊嘛， 同埋你唔想辜負佢哋， 係啊， 同埋你開個辦事處咧，係令到啲街坊有個聚腳點， 嗯， 係啦，嗰啲平日同你助選又好，幫你又好，佢嗱開會有一回事，你唔開會都佢得閒入下嚟打一打，佢得閒同你講下區有啲乜嘢事發生，同埋話埋俾你知，哦，你近來有咩不足喎，點點點，咁好友善好，其實呢個街坊感情我自己係持續咗八年， 係啊，做得耐，咁咪做埋自己朋友㗎嗰啲係， 我好感激每一個我所相遇到嘅街坊。 係 咯， 係啊， 因為呢個 我哋做咗十幾年，睇住啲街坊生老病死㗎。係 啊， 唔係同埋你要記住，你要培養新一代嘅街坊領袖， 係充權， 充權後生仔， 係啊， 對個社區有感情。今次嘅運動裏邊係睇到嘅，其實好多防暴警察入嚟嗰陣時，出嚟嗰啲後生仔去頂咧，佢對個社區有感情。 嗯 嗯， 呢啲人以前係好冷漠嘅，對社區政治係，你其實要唔好辜負呢啲人嘅嗰種感情。你係 engage 佢哋係咩咧？慢慢將佢哋去納入去你嘅工作嘅顧問啊，而去變成係咩？甚至將來有機會服務社區啊咁樣，咁你咪可以慢慢更新一啲即係好叻嘅人入去嗰個社區政治裏邊。呢個係一個長遠嘅革命嚟嘅。黃英傑嗰次係一個流產嘅革命嚟，佢只係做咗一 四年 就散曬啦，係咪？好多人冇參選添，其實之後係咪？所以好多嘅革新係冇辦法完成嘅喺灣仔區議會裏邊。但他做了一些事，他寫一本書的，其實改革戰紀嘛，就是講呢個灣仔區議會。 我哋畫翻出嚟看， 有很多事我覺得是集思廣益，但最重要是什麼呢？你的基礎搭得好，就是我剛才講的，你要有辦事處有點， 有呢個嘅地區嘅媒體將你哋做嘅嘢廣為宣傳，你要有地區嘅網絡，呢啲嘢係你就算四年之後輸咗，都係你卷土重來嘅一個。 呢個係另類嘅陣地戰啦、 啊。唔係，我諗阿 Gary 就即係應該經驗好豐富，因為佢差唔多最大嘅地區性嘅民主派團體嚟嘅，其實到今次20個人參選，輸贏咗19個，你記唔記得當日？誓師在大埔， 記得 我就話 將軍路， 將軍路，我就話我最撐阿林淑清， 係 點解咧？我因為只要打敗689頭馬，我就好開心噶啦。結果真係嘅，你知唔知？ 令到民建聯冇咗兩席， 係啊！我都話 Gary 贏，我都冇咁開心。 冚咗民建聯，佢贏，我開心過我自己。 係啊係啊，林淑清打敗，仲要唔係少嘅喎，佢嘅票數。係 啊， 林淑清攞少票唔少啊，係啊，打敗呢個劉國勳喎，仲有阿 Lance 打敗呢個葉文斌喎。就是、個團 我哋 新界西支部主席嚟 嘅，有一個新人在將軍澳嘅海旁12個屋苑啊，係 84.5% 投票率，係高過台灣啊！ 哦，天津嗰、那個 係啊，海津， 海津 係啊，台灣有好多投票率，好多時係六七成嘅，我哋而家呢個84%啊，大家能唔能夠想像啊？ 呢個係一個咩嘅數字啊？ 3400選民有成2800人去投票啊，大佬！ 哇，呢、這個亦都係 不得了，呢、這個係紀錄嚟嘅，呢、這個係 同埋呢個亦都係一個責任嚟， 係 一個重托， 係 係。 即係咁多人將個責任交託， 係一個託付， 係一個託付。 記住啊，投完票啲選民就會走嚟同你打招呼，平時對你幾冷漠、冷眼旁觀，但係實際係觀察你嘅。呢、這個唔單止係俾你作為議員之後嘅信心，仲係話俾你聽呢個係託付。政治人正式成為一個政治人，好謙卑地知道自己擔子千斤重，就係嗰一刻。 而一啲人落街借票咧，我成日都同佢講借票唔嫌多，借多啲啦。因為咧，通常啲街坊就係呢四年就係唯一個黑同你握下手嘅。係， 其他時間佢戥你開心啊，因為佢投過你票，佢戥你開心啊。 我都要同佢講話，繼續監督我嘅工作。 咪同埋你要記住。如果爭取雙普選是一條很漫長的路、其實香港人這半年呢已經沒得選擇回轉頭了，你問我已經跟大佬搲爛塊面 了。你看今天下午都還有三個地方是和你 lunch， 跟住還出招噴緊招， 又捉了一個今天在中環， 所以我說這個是即係不歸路嚟嘅，即係唔可以揀話將個時鐘撥翻喺6月9日之前，只有咬實牙根行落去。你越 engage 多個街坊支持非民主派嘅人，呢、這個就係民主力量將來多一分力。當防暴警察再入嚟嗰陣時候，多一個人企出嚟。嗱，呢個就係嗰所謂嘅運動嘅重托，唔係淨係話救手足或者照顧佢哋工作。我相信好多議員都會做。而呢個對運動嘅重托係咩咧？你係要令到今次的反送中運動是成為一個長遠民主運動的動力，現在就是給一個機會你在扎根社區運用區議會的資源去打開跟市民溝通的那道門，去爭取他們在政治上對你的支持。除了社區福利之外，你要慢慢令到他政治上開始想了，開始對地區政治、對全港的政治有一個的認識，然後有一個參與，然後到最後你一call友防暴力呢、這個黃大仙嗰陣時候，幾萬人出嚟， 係 黃大仙嘅居民。 你係做區議員做成點咧？ 係啊， 呢、就是這個就係民主運動嘅樣式咯。啲人睇民主派係點樣，其實就係睇到你平日做嘅嘢係點樣咯。即係嗱，我想講，有好多人未必真係做得好好。咁我覺得真係唔係幾好啦，但係起碼如果你能夠點咩叫做民主派咧，就係、是、話你有嘢同啲居民諮詢傾。有事發生在區裏面跟啲居民同啲街坊一起防暴警察嚟啊嘛，你落去同人哋處理咯。我真係覺得有兩位阿姐咧，我真係要點名讚啊！即係呢兩位咧，可能大家都唔認識。一位就係、是潘任偉真女士， 潘任偉真 就係、是、九龍灣區獨立民主派，即係佢唔會打自己民主派，但係佢好耐都親民主。 咪就係華叔第一次選完過半數之後，佢咪做咗觀塘區議會主席咯。 係啊， 潘任偉真係啊。 咁佢喂大佬，我冇諗過啊！啲黑警去到九龍灣嗰度，我唔記得咩事衝突啦。佢會走去前面度同啲黑警理論。好啦，黃大仙有一位女士，就係、是、郭秀英女士，就係、是、又係呢、這個龍咩，即係龍上定龍翠啊？係咪？我唔好熟啊。即係總之，黃大仙嗰區嘅區議員，佢又係當啲警察喺度。在個巴士總站追截啲街坊嘅時候，佢又係喺前面。 就是跟警察理論。那得不得一回事，但你跟街坊一起那樣就重要嘛， 他有嘗試嘛，在這些重要的關頭的時候走了 出來，而且街坊他會因為你的出現，因為他覺得你是一個社區領袖， 他們會記住你咯， 不是，而且他會心安一 點，是的， 他出來他會心安一點，你在那裡的時候。 我有位新當選的即同事就是黃瑞熙，他就選香港仔，其實 他最初就未必很多人認識他，但他有件事就打響了名堂，就是選舉期間日日南區就打的，因為成日就話要在那度咩開花，就咩支援到外邊啲人，咁跟住次次晚晚啲警察立幾個籌，咁佢就不斷做被捕支援，咁搞到連個 TG Group 嗰啲南區嗰啲手足都話：哦，呢個咧係嗰啲被捕支援師啊， 成為個師。 咁啊，好犀利咁，即係大家咁佢最後都贏到。 你記唔記得啊？黃永智咪就喺水街。在度廣播，俾人攞把豬肉刀空咯。 第一個出刀啊！第一個出刀啊！嗰個係藍絲第一個出刀。 仲有阿 Len 使佢自己笑吹防暴入去， 俾人打咗除啊！係 打完之後唔係啊，打完之後防暴入去幫建制派覆桌嘛。 哦，係啊，係啊， 長槍指頭㗎係。哇！啲街坊幾百街坊落嚟撐佢㗎係。係啊，所以我話呢個係咩咧？街坊係會今時今日已經知道邊一個議員在他哋最危急嗰陣時候會挺身而出，去守護呢個社區。其實今次投票，我覺得良心票就係咁嘅意思。佢亦都唔係你哋咩政黨咩政見，數唔數人。總之就我有事嗰陣時候，你撐唔撐我哋？ 係 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話你要記住呢個就係個初心，啲人支持你哋。當你墮落到成為利益集團嘅一部分嗰陣時候，你就自然冇咗呢啲街坊嘅支持。係咪？佢已經知道嘅啦，好多嘢綁住你，制衡住你，你唔可以挺身而出嘅。係咪？當你一個平凡人嗰陣時候，你反而可以挺身而出。總之要記住呢、這個四年一次啫，但係咧呢一次變天咧係150多年嚟第一次， 係 唔係四年一次？我哋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唔把握呢個機會，錯過咗嘅話咧，我即係、就是、我好悲觀啦。我當四年之後輸翻100席都好，我哋起碼都繼續過半數。 係啊。 是吗？閒閒地嘅，好易輸翻100席嘅，其實係咪？到時就係會變成係，即、就、係、是、你編定蘋果四年之後嘅頭版新聞都得啦。 嗰陣時比拼， 曾玉成唔知仲有冇命出嚟啦？ 咁我咁講，咁嗰啲《環球時報》本來就寫定頭版，佢全部最後要撤。 四年之後，嗱，我覺得唔係㗎，認真做，點都好，盡力而為，係嘛？當然有成功，亦都有失敗，我哋會知道。有一啲區議會成功嘅個案。能夠成功的話，可以推廣，然後可以希望四年之後再四年，四年之後再四年，咁就整整一代人接班噶啦。其實可以。 其他差嗰啲，我哋就做輿論監督啦。 係啊，都希望市民記住，唔係淨係你同議員嘅關係咧，唔係淨係你投一票，四年之後佢就幫你四年，唔係咁嘅。其實你亦都要幫佢好多時。你有 idea 好，你有 engage 到其他居民好，其他民間嘅組織、居民組織。公民社會的組織，今次香港的抗爭絕對是一個全世界公民社會抗爭的典範。如果能夠進入去社區的話，這個更加是回復我們80年代民主運動起家的開始。很多人不記得了，其實我們香港民主運動起家是1985年區議會選舉，當時是以民生關注組的名義參選的，大部分沒有政黨的，是素人來的，因為第一次 社工， 大部分是社工用居民組織的姿態去參選，所以很多人以為今日柴灣起動、灣仔起步嗰啲係新嘢，其實唔係，嗰啲係 old school 嘅嘢嚟嘅，就係1985年嗰陣時嘅嘢嚟嘅。不過我哋而家換咗，已經係換咗一代人，係楊雪瑩啊嗰代啦，已經係 唔係李植月啊？ 係啦，唔係李植月、夏永援啊、馮檢基啊嗰代嘅已經係。咁所以我哋啲老嘢先記得， 後生都唔知道你講緊邊個嘅，其實係 當年嘅夏永援，即係今日嘅楊雪瑩。 啊，你咁樣講啊，援姐今晚打電話俾你，記住歐樂軒講啊，我冇講過。 對唔住，我都係俾阿宇。 楊雪瑩可能唔知邊個夏永援喎。 楊雪瑩梗係唔知啦，知道先奇怪。夏永援好似佢咁嘅年紀嗰陣時，楊雪瑩都未出世，即係佢係呢個民主派之花嗰陣時啊。係。阿楊雪瑩都未出世啊。大家記住了，所以我就話咧，我哋希望我哋網台咧，我都同阿陶偉仁傾下，就係出得幾多力得幾多力，盡量咧喺呢四年咧開拓呢個嘅地區嘅新聞 平台， 地區嘅區議會嘅消息，同埋地區新聞，呢個係重要嘅，我覺得，慢慢將佢散落社區呢樣嘢咧。 在15年之後呢做得不成功，因為整個運動分裂，大家很傷心，亦都很草頹的，真的。今次我覺得是一個的，就是大家不是慶祝那麼簡單，而是有個 passion 去再走下去，不是將個 passion 拿出去開香檳那麼簡單的，其實是將這個熱情一直延續下去，在地區那裡，無論你是做連農場的人好，你是做其他的事都好，然後你將它articulate整合起上嚟，咁我哋係你要記住 ，CCTVB 啲係死得㗎啦。如果將來黃色經濟圈又起步，好多嘢可以同區議會同呢個嘅即係黃絲嘅市民能夠 connect 埋一齊嘅。其實嗰個係會推動一個香港社會嘅變革。我就係話時代革命嘅意思就係咁，唔好太過短視，就係話哦，你做區議會即係否定呢個嘅犧牲嘅手足，絕對唔好咁諗。這件事不是互相取代互相排斥的，我覺得沒有區議會的選舉結果，我告訴你 Donald Trump 一定不會簽，是吧？很多人調回轉個邏輯來爭，叫人不要投票，就是因為投了票之後他就不會簽， 是瘋狂的說法， 我覺得他原本就不想簽，我告訴你，一看完之後個選舉結果又贏選票又贏議席， 這個是正規的量化民意來的。 是你現在你整個中共短路啦，你 縮曬的，現在 因為本來他就想著拿區議會選舉結果就全國宣傳嘛， 全國宣傳完之後止暴制亂成功勝利結束， 他現在啞了 寫定了，我告訴你，現 在人人在微博都在討論香港選舉結果，就說啊，是不是香港 茂名的泥鳥，茂名泥鳥了， 今天 香港人養不熟，然後茂名有泥鳥， 是啊， 然後你都不懂怎樣去統戰回那個國內輿論，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有時候就是奸有奸輸，我覺得真的今次很多那些白票黨啊，全部都是沒有了影響力的，今次 沒人理會， 因為我就說榮光歸連登，真的一早打曬拍曬嗰個免疫針喺度，即係不過隻不 消曬毒啦，已經係 啦，跟住就可以查曬啲分化撚嘅 post 出嚟，即係已經消曬毒。咁所以喺最後尾今晚就多謝阿歐樂軒上嚟啦，以後多啲機會 感激 上嚟，我哋 多謝大家一路。 哇！今晚特長喎，做咗兩個鐘 啦，你可以幫我哋開個新節目啦，區區。 區區風雲又 區區歐樂軒，個歐字同個區字好似咁 上下啫嘛，歐區軒咁啊， 咁咧就 歐區之軒， 亦都我自己會諗咧，就係做多啲即係 connect 其他唔同嘅地區團體啦，總之係同路人咧，因為我哋都以往選舉我都支持阿劉小麗啊、余重賢啦， 係 由李卓仁啦，其實即係差唔多我都咩派別嘅人都識嘅，咁亦都我心態好簡單嘅啫。放低啲是是非非嘅嘢，嗰啲嘢係冇辦法令到你一個正常生活嘅。其實反而人開心係咩咧 ？achieve 咗一啲嘢，好簡單啫嘛。我就話我哋今日 一齊做， 做咗九個玻璃纖維嘅頭像，好開心。 係啊， 散場嗰陣時我六點幾先散場， 係 啊，六點幾先喺葵興散場。係 啊， 咁啊啲嚟幫手嘅人亦都係一樣，就算唔係做俾自己都好啦。佢做咗一樣嘢出嚟咧，佢哋啊原來識咗，原來咁樣做玻璃纖維 有成就感。 是啊，都有一個滿足感喺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總之兄弟爬山各自好，係啦，跟住支持我哋城寨就係呢個 FPS 2629640 PayMe 就係7131171717，好，而家快啲去撳啦，拜拜， 好， 多謝 多謝大家。